刚听到的歌曲呢，来自林俊杰，叫做《西界》。继续跟你分享到来自梁静茹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《崇拜》专辑当中这一首作品《会呼吸的痛》。我是苏宝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，一个人完成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，哼你爱的歌会痛，看你的心会痛，连着我也痛。遗憾是会呼吸的痛，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，后悔不贴心会痛，恨不懂 发财呢。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京时间15点整。